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探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唐朝贞观末年，唐太宗用他那套知人以心，信人以贤，用人以才，事人以礼，广罗天下各种人才的治国方法，把全国上下治理得井井有条。他减少了苛捐杂税，惩治了贪官污吏，最重要的是，在他看来，他励精图治的最终目的就是让百姓生活的安逸，生活的富裕。所以那个时候简直就是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啊。不过这百姓的日子虽然过得好了，可是皇上家里却出了一档子前所未有的离奇事件。一桩普通的案子牵连了一个惊天的秘密，一个小偷，一个和尚，一位公主，一个玉枕，这几样东西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？一段本不应该的恋情，一段令人叹息的结局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孽缘。生活负担没那么重了，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舒坦了，所以长安城里经常是一派车水马龙，人流攒动的繁荣景象。走街串巷的买卖人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吆喝着自己的营生，稍微大点的商户店铺也都是大门打开，生怕错过了上门的客人。时不常的，您还能看见几位老板一边说着吉祥话，一边满面笑容的出门送客。所有的人脸上都是充满了笑容，好像日子过得是那么的悠闲。这一天，长安城里像往常一样，大伙儿都忙着自己那点事儿，街上时不常的有几位差爷随处溜达维持治安。其实照理来说，这差爷的工作那可是轻松到了极点呐！您想想，百姓都安居乐业了，谁还会出来犯罪呀？所以一般这白天巡差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溜大街。就看几位差爷时不常的聊聊闲篇，要不然就和过往的客人打个招呼，总而言之就没什么事儿。几条街溜下来之后，几位差爷就来到了长安街上。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这个人看起来跟别人不一样，贼眉鼠眼，慌里慌张，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不说吧，里边好像还藏着什么东西似的，看起来鼓鼓囊囊的。这人的一双手啊，一直捂着胸口，生怕这东西掉出来。而且他一边跑，一边还时不常的四处张望。几位差爷打眼这么一看，本能的职业病就犯了，相互一对眼神，不对，这人有问题。于是几个人赶忙快走两步，从背后一巴掌就拍在了这个人的肩膀上。当时这人被这么一拍呀，吓得差点没坐地下，如此紧张的神情更让几位差爷觉得不对劲。于是其中一位差爷张口便问我说，你这去哪儿啊？怎么这么着急呀？这人一扭脸一看是几位当差的，当时紧张的汗珠子顺着脑门就流下来了。几位差爷辛苦了辛苦了，小的家里有点急事儿，所以我得赶紧回去。你这手怎么老捂着胸口啊？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？嗨，瞧您说的，我一个平头老百姓哪来的什么值钱的东西？这是我媳妇儿的，我怕给她弄脏了不是，所以就揣在衣服里头了。 几位差爷看着这个人的神情，外带说话的语气，当时就觉得这里边一定有蹊跷，于是就张罗着要看看他藏在衣服里的东西。这人一听怎么着要拿东西，吓得赶紧支支吾吾的找辙，大爷，我这真有点急事儿，家里头还等着呢，您就放我一马吧，下回我见着您一定请老几位喝一杯。您别看当时社会风气虽然好，可是这差爷的警觉性可不差，一看这人有问题，当时这脸呱嗒一下掉下来了。啊，既然你不给我们看，那我们只好带你回衙门了，让你在那儿给我们看。这人衣服里头到底藏的是什么呢？按理说老百姓衣食无忧，本不应该出现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，到底是差爷们判断错误，还是另有隐情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来到公堂之上，众衙门嘴喊着威武，这小偷模样的人呢就被推上来了，哆了哆嗦的往那一跪，连头都不敢抬。审案子的大老爷姓贾，就看他刚一坐定，啪一拍惊堂木，下跪何人，姓氏名谁，为什么大白天的行踪这么诡异呀？ 贾老爷呀，我叫赵小三儿啊，赵三儿。今儿个呢，我家里头有点急事儿，我媳妇让我从她娘家给她取个东西，我这不是着急吗？所以这一路上才慌慌张张的。我这个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，几位官爷一问我话，我这不自觉的就害怕呀。 照你所说，你所拿之物是你媳妇儿的，为什么官爷要看你就不给看呢？ 这 赵三儿这话吭吭哧哧的半天都没说出来，就看他低着头，眼珠子一个劲儿的乱转，这脑子都快想碎了，都没琢磨出来怎么回答。结果贾老爷连机会都没留，上来就让衙役把他藏在衣服里的东西给拿出来了。这东西一拿出来不要紧，当场所有的人，就连这审案的贾老爷都大吃一惊。这个物件可非同一般，那是一个镶金饰银、艳丽夺目的女用豪华玉枕。一看这精细的做工，就知道绝非是一般人所用之物啊。就说当时的生活水平不低，好多大商人的家里也是金碧辉煌，可即便是这样，这个玉枕看起来都不像是一般有钱人家里能用得起的。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这东西肯定有问题，于是贾老爷又是一阵询问，赵三儿啊，你从实招来，这东西到底是谁的，你又是怎么弄到手里的，难不成你现在还想和我说这是你媳妇儿的？其实赵三儿看见这东西的时候也傻了，虽说他不是第一次见，可是这东西实在是稀罕呐。别说他一个老百姓没钱了，就是你有钱都未必能买得着啊。所以您说他能不是看一次傻一次吗？赵三儿这通犯傻还没醒过闷来呢，贾老爷的惊堂木又拍响了，啪，这下可给赵三吓了一激灵，赶忙连哭带求的就给贾老爷磕头啊，哎呦，贾老爷您就饶了我吧，赵三家里穷，那天看见这个稀罕物件实在没忍住啊，老爷，我家里上有80老母，下有3岁的孩子，我这一家老小他缺不了我，要是没我可就没活路了，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。 赵三儿，你从实招来，这个玉枕你到底是从哪儿偷来的？ 贾老爷话音一落，两边的衙役一个个是虎目圆睁，手里的沙威棒啪一下全都戳地下了。赵三一看吓得都快尿裤子了， 赶紧的磕头跟捣蒜似的。哎呦，贾老爷饶命啊，小的知错了，我全都告诉你。今儿个我本来是要去城边办事的，正好路过弘福寺，就琢磨着时间还早，想到庙里溜达溜达。可就在我溜达到后院厢房的时候，看见一个房没上锁，所以我这毛病就犯了。其实我当时也没琢磨着能拿什么好东西，你想啊，这一个院子里头住的都是和尚，他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呀？可等我翻着翻着，突然一个包裹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等我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，真晃眼呐！这光这玉枕上镶嵌的宝石，我赵三这辈子就没见过。于是我四下一瞧，没人，我就顺手拿走了。这不嘛，这玉枕还没捂热乎呢，就被几位差爷带这儿来了。 弘福寺、玉枕、和尚，这几样让贾老爷怎么想也联系不到一起。青灯古佛的和尚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女人用的枕头呢？莫非这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听到赵三如此供认，当堂的几位差爷立刻就觉得这事儿肯定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如果赵三偷的是个香炉或者贡品，倒也能和寺院沾边，可是这女人用的豪华玉枕怎么可能出自一个和尚的房间呢？于是贾老爷赶忙先把赵三关进大牢里等候处理，然后又命令手下去打探详情。几位差爷先是来到了弘福寺，查明了赵三偷盗玉枕的房间是一个名叫辩机和尚的住所，然后又找到当时弘福寺的住持，让他把辩机和尚带到公堂之上。就看贾老爷端坐公堂，一边端详着这个玉枕，一边偷眼观瞧这个辩机和尚。这个小伙子看起来可不像是个偷东西的主啊，而且一般要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儿的人，到了公堂之上都会心虚，从眼神就能看出来。可是这个辩机不光一点紧张的神情没有，还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劲头，看来要想问个明白得下番功夫啊。想到这儿，贾老爷厉声问道，辩机，你是一个和尚，怎么会有这种玉枕呢？辩机一听贾老爷问得这么直接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赶忙恢复了平静。阿弥陀佛，这个玉枕只是贫僧的一个朋友寄放在我这儿的，本来这位施主打算这两天来取，可谁成想让小偷给偷去了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来问问你，你们僧人平日里吃斋念佛，为了更好的修行，要断除一切欲望，可是你放一个女人用的玉枕，难道不怕影响你吗？况且这玉枕这么昂贵，它的主人为什么要放在你这儿？他到底是谁？辩机听着贾老爷咄咄逼人的问话，几次回答都是吭吭哧哧，前后不搭。看到辩机的神情是越来越紧张，贾老爷啪一拍惊堂木，打算炸着这个铁嘴的辩机。辩机，你不说出真相也可以，不过你可别以为你不说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么昂贵的玉枕不是普通人能用得起的，想必这个人不是个一般人物。如果你再不从实招来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一听贾老爷这话，辩机好像慌了神似的，生怕玉枕的主人受到什么牵连，赶紧回答，贾老爷，贫僧不怕自己的声誉和前途，只希望等我说出真相的时候，老爷不要为难这个玉枕的主人。贾老爷一看自己这招还挺管用的，于是使了一个眼色，让辩机继续说，这个玉枕他的主人是当朝的高阳公主。 一个和尚怎么可能有当朝公主这么私人的物件呢？而且即便是存放在辩机那里，辩机为何要如此保护高阳公主的名声呢？莫非两个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高阳公主在当时可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因为在唐太宗看来，她这个宝贝闺女可是掌上明珠。别看子女一大堆，可是唯独这个高阳公主待遇不一样。打一出生，唐太宗对她就是百般疼爱。平时赏个什么金银珠宝就不用说了，只要是高阳公主提出的要求，这个皇上老爸就没有不答应的时候。同样是犯了错误，其他子女可能得受罚，轮到高阳公主这儿，只要她小嘴一撅，唐太宗就没辙了。别说惩罚了，不费劲哄好了就算不错了。眼看高阳公主到了15岁，这结婚嫁人就得琢磨了。其他儿女的婚事，唐太宗费的心思还少点，可是高阳公主的未来老公，那必须得由唐太宗亲自选定。结果挑来挑去，就看上了宰相房玄龄的二儿子房遗案。无论是外表还是家世，唐太宗都觉得这小伙子不错，配得上这宝贝疙瘩。老爹虽然这么想，可这驸马却并不符合高阳公主的胃口。房遗案那是人高马大，身强力壮，有着一种粗线条的男人美。可是高阳公主呢，喜欢的却是那种温文尔雅、细皮嫩肉的书生类型，这不正拧吗？结果打从洞房花烛夜那天过去之后，高阳公主愣是没让驸马进过屋，甭管唐太宗怎么劝，就是不管用。少了婚姻幸福的高阳公主，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郊游骑马。然而有一天，就在高阳公主像往常一样外出骑马的时候，让她遇到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位辩机和尚。第一回见面，高阳公主就被辩机身上那种儒雅的气质所吸引了。几次接触之后，高阳公主这才了解，这个辩机可不是个普通僧人。辩机15岁出家，几年的僧侣生活让辩机潜心修行，不光增长了自己的智慧，更让师父们觉得这孩子的慧根不是一般的深呐。其实按理来说，一个僧人既然已经落发遁入空门了，就应该了断儿女私情。可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高阳公主的一片爱心竟然打动了辩机。这段孽缘愣是维持了8-9年的时间。一个忘了皇家身份，一个忘了佛家戒律，这段不应该的恋情却维持了这么长的时间。难道驸马就没有任何察觉吗？事情败露，这段孽缘又会有着什么样的结局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驸马也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没有察觉呢？只不过为了和高阳公主维持这段名义上的夫妻关系，假装看不见罢了。而且高阳公主还和房遗爱商量，为了不影响双方的个人生活，只要是不让皇上知道双方和谁在一起，都没有权利反对。这驸马做的倒还挺到位，有时候还帮着高阳公主放哨望风。贞观19年的正月，唐玄奘取经归来，奉旨在弘福寺主持翻译经文的工作。辩机正是以他渊博的佛学、飞扬的文采、出众的仪容，被玄奘法师选中前去参与撰写清史巨著《大唐西域记》的工作。一个才26岁的僧人，成了当时团队里边年纪最轻、最有前途的一位明星了。 而在卞姬房间里被偷的玉枕，正是高阳公主送给卞姬的信物。这回这事儿被衙门知道了，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贾老爷一看当朝公主的案子，他就是再大胆也不敢接着审了，于是一级一级上报，最后报到了唐太宗的手里。这可是皇家特大丑闻呐！您就是再得宠，唐太宗也不会任由自己的女儿这么胡闹啊。结果卞姬当时就被处以腰斩，那些知情不报的宫女太监全都处死，高阳公主没有允许，再也不能进宫。当这个噩耗传到高阳公主那儿的时候，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心爱的男人竟然会为了自己而丢了性命。然而一切都不可能改变，随着卞姬的腰斩，随着半年过后唐太宗的过世，高阳公主的报复行为也跟着开始了。她到处寻找俊俏的年轻和尚和他们寻欢作乐，在宫廷里她想尽方法阻止当初她父亲留下的遗愿，最后她也因为自己的恨，才二十七八岁就被逼自尽，一条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同一条街巷，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邻里街坊，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